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7章马人和告密生第103集。 我敢说你现在一定觉得要是没放弃占卜课就好了，是不是赫敏？ 帕瓦蒂带着得意的笑容问道。此时正是早饭时间，特里劳尼教授被解雇的事已经过去两天了。帕瓦蒂用魔杖卷起自己的眼睫毛，对着饭勺背面看效果。今天上午费伦泽要给他们上第一堂课。 那倒不见得。 赫敏一边阅读预言家日报一边淡淡地说。 我向来不喜欢马。 他翻过一页报纸，浏览了一下几个专栏。 他不是一匹马，他是个马人。 拉文德惊异地说。 而且是个帅气的马人。 帕瓦蒂叹息着说。 不管怎么说，反正他有四条腿。 赫敏冷冷地说。 对了，我想特里劳尼离职的事让你们两个很难过吧？ 是很难过。 拉文德对他肯定地说。 我们去他的办公室看望过他，还送给了他几株黄水仙花，是漂亮的黄水仙花，不是斯普劳特那些会叫唤的。 他还好吗？ 哈利问道。 不太好，可怜的人。 拉文德同情地说。 他哭着说，有乌莫里奇在这里，他宁可离开城堡。这不能怪他，乌莫里奇对他也太霸道了，是不是？ 我有种感觉，乌莫里奇的霸道劲儿不过刚刚开了个头。 赫敏黯然地说。 不可能。 罗恩说，他正狼吞虎咽地吃一大盘鸡蛋和熏咸肉。 他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。 你们记住我的话吧，邓布利多没征求他的意见就指定了新老师，他会报复的。 赫敏合上报纸说。 更何况又是一个半人类，乌姆里奇见到费伦泽时他脸上那副表情你们也看到了。 早饭后，赫敏动身去上算术占卜课，哈利和罗恩跟在帕瓦蒂与拉文德身后走进门厅，前去上占卜课。 我们不是要上北塔楼吗？ 帕瓦蒂从大理石楼梯旁绕过时，罗恩一脸迷惑地问道。帕瓦蒂回头轻蔑地看着他。 你认为费伦泽怎么爬上活梯啊？现在我们用11号教室，昨天布告栏上通知了。 在礼堂对面，有一条走廊从门厅通向一楼的11号教室。哈利知道，那是平常从不使用的教室之一，感觉有点像无人照管的橱柜或储藏室。他紧跟罗恩走了进去，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林间空地之中，这让他一时有些目瞪口呆。 这是怎？ 教室的地板变成了满地有弹性的苔藓，树木就是从苔藓下面长出来的，枝条上长满繁茂的树叶，呈扇形从天花板和窗户上横贯而过，于是一束束柔和斑驳的绿色光线倾泻在整间屋子里。先到的学生们背靠树干或大石头坐在泥地上，有的用胳膊搂着膝盖，有的双臂紧紧交叉在胸前，都显得很紧张。费伦泽就站在没有树木的空地中央。 哈利波特。 哈利进来后，他伸出一只手说。哈利说着和马人握了握手。马人那对蓝得出奇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打量着哈利，脸上却没有露出笑容。 真高兴见到你。 我也是。 长着白金色头发的马人说着点了点脑袋。 我们命中注定将要重逢。 哈利注意到费伦泽胸前有一块黑色的马蹄形淤伤，他转过身想和同学们一起坐在地上，这时他看到他们都在敬畏地望着自己。很显然他和费伦泽熟悉到能搭上话，使同学们佩服不已，他们好像觉得费伦泽怪吓人的。门已经关好，最后一个学生坐在了废纸篓旁的树桩上，于是费伦泽朝教室四面做了个手势。 邓布利多教授很能体谅人，为我们安排了这间教室。 大家都安静下来后，费伦泽说， 模拟出符合我生活习性的环境，我更喜欢在近邻里给你们上课，那里 直到星期一，还是我的家园。但是现在，已经不可能了。 请问，先生， 帕瓦蒂屏住呼吸，举起手说：“ 为什么呢？我们和海哥一起去过那里，我们不害怕。” 这与你们的勇气无关， 费伦泽说， 而是关系到我的处境。我不能再返回近邻了，我的群落已经把我放住了。 群落？ 拉文德摸不着头脑地说。哈利知道，他一定是想到了牛群。 什么？啊！ 拉文德脸上露出醒悟过来的表情。 不止你一个吗？ 他惊愕地问。 海哥也像喂养夜池一样喂养你们吗？ 迪安热切地问道。费伦泽很慢很慢地转过头，面对着迪安。迪安似乎立刻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非常失礼的话。 我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对不起。 说到最后，迪安已经是细声细气了。 马人并非人类的仆人或宠物。 费伦泽平和地说。沉默了一会儿，帕瓦蒂又举起了手。 请问先生，别的马人为什么要放逐你呢？ 因为我同意为邓布利多教授工作。 费伦泽说。 他们认为这是对同胞的背叛。 哈利想起将近四年前马人贝恩朝费伦泽大声嚷嚷的情形，那是因为费伦泽允许哈利骑在自己背上，好把他驮到安全的地方。当时贝恩说费伦泽是头普通的骡子，哈利怀疑可能就是贝恩当胸踢了费伦泽一蹄子。 我们开始吧， 费伦泽说。他甩了甩长长的银色尾巴，扬起一只手，指向头顶滑盖似的茂密树叶，接着又把手缓缓地垂下来。随着他的动作，屋里的光线变得暗淡。现在他们就像坐在黄昏时分的林间空地中，星星呈现在天花板上。有人发出了喝的赞叹声，还有人倒抽了一口气。罗恩则出声地叫了起来。 天哪！ 躺在地板上， 费伦泽平静地说， 然后观察天空。对于能读懂星象的人来说，那里已经描绘出了我们各个种族的命运。 哈利摊开手脚躺下来，注视着上面的天花板。一颗闪耀的红色星星在空中朝他眨了眨眼睛。 我知道在天文课上，你们已经学习了这些行星及其卫星的名称。 费伦泽平缓地说， 你们还绘制了星辰在天空中的运行图。马人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揭示出了这些运动的奥秘。我们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，通过观察我们头顶上的天空，我们也许能窥测到未来。 特里劳尼教授教过我们占星术。 帕瓦蒂在胸前举起一只手，他躺在地上，这只手就立在了空中。他兴奋地说， 火星能引起意外事故、烫伤这一类的事情，当它和土星形成一个角度时，就像这样。 他在空中比划出一个直角， 就意味着人们在处理热东西时要格外小心。 那些， 费伦泽平和地说， 是人类在胡说八道。 帕瓦蒂那只手没精打采地垂了下去，落在自己身旁。 无关紧要的伤痛，人类微不足道的意外事故， 费伦泽说。他的蹄子在长满苔藓的地板上发出了通通声。 和广阔的宇宙相比，这些事跟乱爬的蚂蚁一样无足轻重，不受行星运行的影响。 特里劳尼教授， 帕瓦蒂开口说，语气既委屈又愤愤不平。 是人类的一员， 费伦泽简洁地说， 因此被蒙住了双眼， 而且被你们人类的缺陷所束缚。 哈利稍微侧过脑袋看了看帕瓦蒂，帕瓦蒂显得很生气，他周围的几个人也一样。 西比尔特里劳尼也许能预见未来，这一点我不大清楚。 费伦泽接着说，哈利听见他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时又在甩动尾巴， 但是他的时间几乎都浪费在自吹自擂的废话上了。这种废话被人类称作算命。而我在这里要讲解的是马人客观公允的见解。我们观察天空，要留心那些灾难或变故的重要动向。有时空中会标示出这些动向，也许要用10年时间才能确证我们所看到的。 费伦泽指向哈利正上方那颗红色的星星。 在过去的10年里，有种种迹象表明，巫师界的人们只是在度过两场战争之间短暂的和平时期。能带来战争的火星在我们头上明亮的闪耀，预示着不久以后肯定要再次爆发战争。至于还有多久，马人也许能通过燃烧几种药草和树叶，通过观察烟雾与火焰，试着预测一下。 哈利从来没上过这么奇特的课，他们居然真的在教室地板上点燃了鼠尾草和香锦葵。费伦泽要求他们观察呛人的烟雾，从中找出某些形状和征象。虽然谁都看不出他描述的那些迹象，可他好像一点也不在乎。他对他们说，人类向来不怎么擅长做这种事，就连马人都是经过漫长的岁月才拥有了这种能力。最后他还告诉他们，反正有时连马人都会看走眼，所以过于相信这一类事物是很愚蠢的。他和哈利见过的人类老师没有一点相似之处，他优先考虑的好像并不是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他们，而是让他们牢牢记住，没有任何事物是万无一失的，即便马人的学问也不例外。 他什么事都没讲清楚，对吧？ 他们熄灭香锦葵的火焰时，罗恩低声说， 我的意思是，对这场我们将要进行的战争，我想多知道一些细节，你怎么想呢？ 铃声在教室门外响了起来，把大家吓了一跳。哈利一点也不记得他们还在城堡中，一心以为自己就是在近邻里。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去，看起来都有点稀里糊涂。哈利和罗恩正要跟上他们时，费伦泽大声说， 哈利波特，请听我说句话。 哈利转过身，马人朝他走过来。罗恩犹豫了一下， 你可以留下。 费伦泽对罗恩说， 不过请关上门。 罗恩赶忙照办了。 哈利波特，你是海格的朋友吗？ 马人说， 是啊。 哈利说， 那就替我给他提个醒，他的努力没有用，他最好还是放弃。 他的努力没有用？ 哈利茫然地重复道， 还有，他最好还是放弃。 费伦泽点点头说， 我本想亲自提醒海格，但是我已经被放逐了。对我来说，现在过于接近近邻，太不明智。就算没有马人之间的争斗，海格的麻烦也够多了。 可是海格在努力做什么呀？ 哈利不安地说。费伦泽毫无表情地看着哈利。 海格最近帮了我很大的忙， 费伦泽说， 而且他关爱所有的动物，很久以前就赢得了我的尊敬，所以我不应该泄露他的秘密。但是他必须恢复理智， 那种努力没有用。告诉他，哈利波特，再见。